这个农大呀在长春市外，说这个厂长在长春市内住。我说市内什么地方呢？那长春市那大了是吧，那好几百万人呢。他说我就知道桂林路牡丹街，那具体牡丹街是哪个社区，是哪栋楼，哪个单元，是哪个石，他说这我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是桂林路牡丹街。我说行了，哎，这就够了，开车就走了， 自己去找， 连夜就进长春了，把那桂林路找着了，牡丹街找着了，把牡丹街找着了，傻了，一瞅这牡丹街啊，哎呀，看不着头。你说这么长， 范围还是太大， 这么长一条街，那两边的楼房，那社区多少？你上哪找这个王厂长去？ 而且还是晚上啊， 还是晚上。 嗯， 要我说吧，有心人天不负，你人做事啊，总有一种精神。就只有一瞅这么长个街，两边这楼都没说回家，都没说等明天吧，这上哪找去？像大海捞针似的，能找到他吗？明天才上他农大，是不是？ 再问啊， 哎，问明白了，完了再去找，这不就有目标了吗？这没目标啊，不回家，你这来干啥来呢？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他，那是哪找去？就一个招，逢人就问，这在那街上走，知道汪厂长吗？知道农大一锅料吗？问谁都不知道啊。 哦， 你说就问到都半夜了，都没人了，路上都没人了，那还不回家呢？还在那找，看上哪能找碰着个人儿。哎，你说就碰着了，一个小卖店，是个昼夜的小卖店，就跑那问去了。你知道农大有个玉魂料厂，有个汪厂长在哪住吗？哎呦，他说你可问着了，就在我们这个院儿，哎，就我们这个小区，几号楼几单元，几十。哎呀，都给我 高兴坏了， 高兴着，那可真是，那心里头啊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然后就按照他说那个就上楼了，到他家门口，哎，忽然想起来了，这是半夜，人家睡觉了，你说这门是敲还是不敲？这时候犯愁了， 还没有电话哈， 没有电话，你说找他没犯愁， 找到以后， 找到以后 怎么办了？ 找到以后， 嗯。 这半夜三更的也不认识人家，你就去敲人家门， 还不死心， 你说你一切要完蛋了，跟人有啥关系？在门口站了半天呢，后来一想，来干啥来了？你说来干啥来？咱不就要解决咱们的问题吗？是不是？咣咣敲门，敲了半天给你敲醒了。人说谁敲门呢？我说我是吉林的，那我的公司盛大公司，他把门一下打开了。他说我太荣幸了， 哦， 我见到你了， 哦，那就听说过 啊，他说我早就听说你呀，能跟在饲料行业做农作饲料能跟外国人竞争的只有你，你就把他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哎呀，他说你还能到我们家来，是不是？他没生气呀，还没不愿意，你说还把他高兴那样。然后他就问我干啥来了，半夜三更上他家。我说我的一捆料啊，原来是偷着买人家，现在人家不卖我了。我想啊，求你给我做点玉魂料。我听说你们有个玉魂料厂，他说我帮你就是帮咱中国人做事儿，没问题，我全力以赴地支持你。我支持你就是支持咱们中国人跟外国人竞争。 那这人挺开明。 哎，我一定明天我就把玉魂料给你生产出来。 不枉此行啊，非常感动啊。 哎，当时那真是感动坏了，特别高兴。半夜回到家都快天亮了，是吧？我就是说啊，真是天下无难事啊，什么事儿啊，别怕难，只要一怕难，这个事儿就很难成。 想办法， 你就想办法，没有做不成的事儿，只有做不成的人。 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哈。 是啊，就这件事儿，后来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个感受。一般啊，人家下班了，那上哪找？就回家吧。那事儿他能办成吗？ 这是常人的思维。 常人思维。 对。 就说那个冬天打鱼也是，那都冻上了，他能整出来吗？ 是，想都不想了，也不去琢磨了。 那就不能再琢磨了， 放弃了。 那是必然。打不着就对了，打着就不对了。打着鱼了，你说不让它冻上，那就不正常了，就不可能的。天底下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儿，只有做不成的人，不可能做成的人。就是我有很多